想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 炙热的神仙说，哇，开场就这么怀旧啊，郑中基的相思无用必须点赞，相信费劲跟你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哈。 你走的无影中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相思无用来自郑中基啊，我们今天起步歌就是要来点重量级的，怀旧就怀旧吧。各位早安，在后台很多朋友都跟我问候早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餐呢？记得要吃好早餐再来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知道吗？牛奶色彩，许芊芊。 深深深呼吸，这感觉好像爱情，体温不受控制的上升，发现我爱你，求你先不要看过来，小鹿乱撞怎么躲开？喜欢见你白色衬衣，穿着微笑与我讲话很特别，落一个半就的轮廓，做个哪一个，做你多少哪一个，无意避开可疼的梦个个，哪哪之类，哪就是穿法之类，我还很难慢慢每个闭个，复杂的心情，想想你也会安静。估摸起给破一轮廓，好想见到你，在细雨青春中难你，混家口你男孩家呢，喜欢羡慕与你随行，你的铅笔你的水杯和多啦，忍不住爱看你轮廓，做个哪有客，做你多少 来自许芊芊牛奶色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早饭啊？尤其是很多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加班的朋友们，记得到单位第一件事情就给自己买一顿香香的早餐，知道吗？比如说歌律师啊，比如说特洛伊，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硕果 DZ Stephen Lam 啊，特洛伊啊，说过了是不是？还有张小脏、宋丽。还有 Now 哈采光洁影以及王超，还有更早一些的 CZH 以及宫野彦敏，哇，非常非常早，节目还没开始就开始打卡和签到了哈。还有次次不落跟我们问候早安的老爱。早安，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上继续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报道哈。继续来听歌，也是一首英文歌曲 Kissing Paradise。

你，迷恋你， 我要你做 my baby baby。 You got me going crazy， You got me going。你要相信，也许上天注定我也爱你。深坑的心，不要失去再珍惜。和你我说，你不需要逃避。Ring a ring a， 电话响了，多希望那个人是你。突然觉得心跳加速，不能呼吸。Baby, baby, you got me going crazy。 Coming to my house and let me do whatever. Why you gotta play all these little mind games? Check me out, baby, I'm sweet like a saint. Used to mack on all the girls I remember,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crusader. Let me tell you now how I'm gonna love you to the end of time. Yes, my heart will stay true. 天天都在想念， 你是我的 Superman， 献给勇得六项大奖的 Ed Sheeran 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一年一度的 Billboard Music Awards。 先来听歌。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和我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你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马上进我们的半点广告，稍后回来节目继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100元奖金红包。

此次演唱会，徐怀钰还邀请了昔日的同门师兄任贤齐担任嘉宾，两人牵手甜蜜合唱经典对唱曲《水晶》，暌违20年合体，徐怀钰感动落泪。林志颖将为6月3号举办的某流行音乐奖担任演出嘉宾，首次站上台北小巨蛋的他，届时将献唱经典组曲，为接下来的巡回歌友会造势。此外呢，2018原型车耐力系列赛上海站今明两天在宁波开跑，林志颖将率车队参加盛会。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7，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Alex 说，怎么感觉千纯今天有点不开心？可能是有点鼻音吧，怎么会不开心？正在给大家开开心心的在讲这个一年一度的 Billboard Music Award 公告牌音乐奖的具体的获奖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获得6项大奖 Ed Sheeran， 那除此之外呢，有年度最佳 Billboard 排行榜成就奖被 Camila Cabello 收获囊中，年度最佳新人奖则是 Khalid， 年度最佳单曲是 Despacito， 年度最佳女艺人则是 Ed Sheeran 的好朋友 Taylor Swift 啊，包括年度最佳电子舞曲艺人奖，这个大家都很好猜哦，归属是 The Chainsmokers， 最佳乡村单曲 Sam Hunt Body Like a Back Road， 而公告牌偶像奖则被 JennetJackson 收入囊中。我们先来听 Ed Sheeran 这首歌吧，这首歌应该很熟了哈，开个 remix 版本的 I See Fire， Ed Sheeran 送给你。 This is you ending fire and we shall burn together, watch the flames climb high into the night, calling out Father, stand by and we willWatch the flames burn over and over the mountainside high. And if we should die tonight, we should all die together. Raise a glass of wine for the last time. Cold enough for the road. Prepare as we willWatch the flames burn over and over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the trees. I see fire hollow and soul. I see fire burning the breeze. If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 Close to flame, calling out Father, oh, hold of us and we will watch the flames burn all and on the mountainside. Desolation comes upon the sky. Now I see fire inside the mountain. I see fire burning the tree. I see fire. 来自 Ed Sheeran 的 I See Fire，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We was OD like DOC, remember that. My DOC was quite OD, ID my facts. Now POV of you and me, similar Iraq. I don't hate you, but I hate to critique, overrate you. These beats of a dark cart use bass lines to replace you. Take time and erase you. Love don't hear no more, no, I don't fear no more. Better get respect and quite sincere no more. Oh, it's so sad to think about the good. When you tried to write me off, Remember when you thought I'd take a loss? Don't you remember you thought that I would need you? Follow procedure, remember? Oh wait, you got amnesia. It was my season for battle wounds, battle scars, body bump, bruise, stabbed in the back, brimstone fire jumping through. Still all my life I got money and power, and you gotta live with the bad blood now. Bad Love 来自 Taylor Swift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Kendrick Lamar 在这一次的公告牌颁奖礼上也有所收获，年度最佳说唱艺人，年度最佳 rap 男艺人，以及凭借 Damn 这张专辑获得了年度最佳说唱专辑奖。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You forget, you forget, but you never let it go. Band-Aids don't fix bullet holes. You say sorry just for show. If you live likeYou live with ghosts. If you love like that. 而今年的 Taylor Swift 在 Billboard Music Award 一共有五项提名，但是最终呢，她获得了最佳女歌手，以及凭借最新专辑 Reputation 赢得了最佳销售专辑两项大奖啊！恭喜妹妹。Bad Love Taylor Swift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记得系好安全带。 音乐快车道， 像我们今天第一条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林宥嘉《巨人的肩膀》，稍早前一首广东话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恋爱会在不远处等着我》。第一首歌是来自上周给大家介绍过的 Jay Sean 啊，今年金曲奖的一匹黑马，他和 Aline 共同带来的《你点的歌救了我》。微信公众账号上落叶随风说，记得你上周鼻子就囔囔的，今天还是，你这是一直没好呢还是又感冒了？要注意身体啊。没有听说过病去如抽丝吗？哪有不停不停的生病的、啊、应该是快好了，谢谢你的关怀。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这个九五后的 Dua Lipa 也登上了今年公告牌颁奖礼的表演舞台，演唱呢就是这首大热歌曲 New Rose。不久前他刚刚献唱了2018全英音乐奖哈，这个扎实的唱功还有强大的舞台魅力让人比较震撼，可以说他在公告牌颁奖礼的表演也是十分精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回看哈。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热血狂澜》。 因为不能飞翔，更要勇敢向上跳跃，我其实在这地下也无法长出一对翅膀，去摸到不可能的光，也愈合不一样的伤，吐出重围吧，青春热血来为我们激昂，站在时间尽头传递梦想，要勇敢向上跳跃，我其实在这地下也无法长出一对翅膀，去摸到不可能的狂，也愈合不一样的伤，吐出重围吧，青春热血来为我们激昂，时间尽头传递梦想。 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今天的这个颁奖是由 Ariana Grande 开场的哈，在这个舞台上他演唱的就是这个大热新单 No Tears Left to Cry， 唱完还在现场的 LED 屏上预告了他的新单 The Light is Coming。 娟娟刚才说过了啊， Janet Jackson 获得了他也现身了，领取了这个 Icon 奖啊，是首位黑人女性得到此奖，也是时隔9年首度亮相电视。It's something that you do, and nobody is beneath.

you touch me, but love the way you fuck me. Girl, ain't no need for fun, cause you're my type of woman. Wanna fly you out the country to show you how I'm stunning. Cause you got what I'm wanting, and I got all this money. Gucci. 这首节奏超强的歌来自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 也是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真的是为舞台而生的，当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眼神，所有的聚光灯通通都会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什么外形啊，什么身高啊，都是浮云，他用他的表现征服了所有哈。Bruno Mars在这一届的 Billboard 颁奖礼上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他获得了最佳 R&B 歌手、最佳 R&B 男歌手、最佳 R&B 巡演歌手、最佳 R&B 专辑，就是那张 24 Karat Magic， 还有就是最佳 Top R&B 歌曲，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 That's What I Like。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车道。 因为面对着你，我才想的甜蜜，爱上海水的 现实的对决，自己比出黑眼圈，把纠结抛一边，快乐立刻兑现，下一站成就还是境界，有着百思不得其解，把选择地点是非题化分为真，感觉苦痛过的璀璨，有一种魔法的人，叫你把名利看淡，让我有人向外挑战，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有的有时你要习惯，会做他还是黑手还是类似英雄好汉，时间不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跟着男人，快乐是你第一的命运周转，你的德行有点极端，不管白天或黑夜，看看二战，我只能拿着扇子把玩，对着朋友调侃，多年的好友名字叫十三，天天上台来邀请达官，有一种魔法的人，叫你把能力看淡，不怕拼命害怕孤单，我天生平凡，从默默无闻的有人喜欢，我的作风随遇而安，得了勇气你要习惯，咯叽咯叽咯叽咯叽找到答案，回头看黑手黑手黑手类似英雄好汉，世界比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更加难转，快乐是你自己的，每人都占 拜拜，就是拜拜，我说了就 要再说你会改，看穿了你也只是长得好看，可惜橱窗里不存在真爱，把自己放出来，我要释怀。坏天使的付出不是让人拿来背叛，坏天使都明白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坏天使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不手软，想要漂亮过关，我们都应该勇敢。 天池来自张映蓉，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萧亚轩《因为你》和胡彦斌的《Beautiful》。哎，有时候偶尔思绪会开小差，就看到这个歌名《Beautiful》，想说，哎，这歌手怎么会上海话？然后一看，哦，胡彦斌，对，人家上海人来的好吗？《Beautiful》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Beautiful》就是不要太好的意思，说这样的话常常是在你心情特别燃炸的时候，你特别开心的时候，特别自负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表现好吗？比较好。今天天气好吗？比较好。今天你的心情好吗？比较好。学会了没有？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咯。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Justin Bieber 虽然没有出现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上，但是凭借了 Despacito 在公告牌音乐奖上以六项提名拿下五座奖杯，也很厉害。 You know I try, but I don't do too well with apologies. I hope I don't run out of time, cause someone call a referee. 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have forgiveness. I know you know that I made those mistakes maybe once or twice. By once or twice, I mean maybe a couple of hundred times. So let me, oh let me redeem, oh redeem on myself tonight. Cause I just need one more shot, second chance.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大家都学得很快哦。比如说 DZ 说千纯不要太好，今天的歌单不要太好。 Canyon 说你的节目不要太好，会喜啊，喜欢的。谢谢各位，马上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因为时间来到了9:56，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啊！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联系我们的后台，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嗯，明天早上8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I go, and then you go out and spill the truth. Can we both say the words and forget this? Yea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 Oh, is it too late now to say sorry? Yeah, I know that I let you down. Just trying to get you back on me. Cause I'm missing more than just your body.